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32集，偷袭。展昭左右看了看，对两边一拱手：“ 失礼失礼啊。”小朋友迷路了，多谢诸位帮忙找回来。 众人都挑眉，这话说得多好啊，果然跟传闻的一样好相处。二阎公的脸面和落满金的台阶呀，干戈一句话化解。展昭对小五一摆手，一指桥外，小五尾巴一勾小四子，小四子往他背上一坐，就见小五一跃而出，从桥上往河里蹦。众人一愣，心说这是怎么个情况。可就在小五扑出桥面的时候，桥下一艘白色画舫缓缓驶出。小五一跃落到船头，小四子下来，船头一个胖丫头正在桌边煮茶，然后对小四子招手：“ 小四子，饿了没？来吃点点心。” 小梁子也一跃落到了船上，和小四子一起坐到桌边，接过陈星递过来的点心。 打扰打扰。 展昭对众人一拱手，随后就见他身形一晃落到了船甲板上，然后对船尾的方向招了招手：“ 船尾还有人。” 此时画舫驶出了桥洞，船尾站着个白衣人，一身讲究的白色长袍，一头黑发，拿着把银色长刀。只见他侧过脸看了桥头一眼，眼神那个冷。桥上众人抽了口冷气，江湖上配得上这张脸的名字也就一个：白玉堂。不同于展昭的温和，白玉堂看向洛满金和二阎公的视线显然是有点不满。洛满金骚了骚下巴，他和陷空岛有些交情，也没想到这孩子是白玉堂的人，而其他的江湖人则是面面相觑，疑惑重重。 展昭和白玉堂，他俩来苏州府干嘛？ 酒楼之上，长孙瑶一脸好奇地问他几位师兄：“ 他们是什么人啊？” 司徒月和秦边都皱眉不语，花衣臣则是笑得直摇头：“ 这可真是不得了啊。” 如今的江湖和展昭白玉堂刚刚成名那会儿的江湖已经全然不同了。上了些年纪的大多已经隐退，而目前独当一面的各大门派的掌门大多是30多到40多的年纪。展昭和白玉堂虽然比这些人岁数上小了不少，但辈分上应该算是平辈，因为几乎是差不多时候成名，并且名气更大。江湖人一旦成了一定的气候，就少在江湖露面了。外出代表门派办事的，在江湖上争名夺利的，大多是后起之秀，也就是现在20出头的这一群。这些江湖人岁数和展昭白玉堂差不多，但是江湖地位却是差了不少，而且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他俩，只是听过不少的传说。虽然展昭和白玉堂不在江湖走动，但他俩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身份也太过敏感。白玉堂本来江湖气息比展昭浓重不少，展昭更像是个游侠，入了官府之后更是与江湖渐行渐远了。可就在江湖人开始遗忘他的时候，却爆出他是魔宫小公主的身份，于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如今的展昭在江湖地位上已经变得跟白玉堂一样敏感，甚至更加的特别。江湖人都不知道他是正还是邪，他有最邪的出身，却也有着最正的名声。他若是留在开封查案倒是还好，可如果突然出现在江湖人聚集的场所，自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不过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魔宫过年会大办喜事，因此大家都猜测展昭和白玉堂可能是回来过年以及喝喜酒的。苏州府离陷空岛和魔宫都近，他俩从此经过并不稀奇。 展昭和白玉堂也并不想那么高调，只是现在他俩的身份已经容不得他俩低调了，再加上他俩又好认，除非变装隐藏身份，不然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话又说回来，他俩倒是也不在乎被不被人认出来，反正又不是来干坏事的，谁怕谁。两人并没有要停留的意思，找到了小四子就准备坐画舫回去了，只是他俩想走，岸上却有人不想他俩走。就见此时岸上一个中年男子边跑边对他俩招手： 二位少侠慢走，上酒楼喝杯酒吧。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过去，就见追来的是一个一身黑色华服的中年男子。展昭跟白玉堂混久了，知道哪些料子看起来很低调，但实际上贵得离谱，他一眼就瞄出了这大叔那一身行头比金子还贵，肯定是个有钱，不对，应该是个特别有钱的。月牙端着茶点给两人介绍： 他是苏州首富裘天。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之前也说了，裘天这人最喜欢结交江湖朋友，只要是江湖人那是多多益善，今天路过这二位是当今武林最有分量的年轻人，当然要拦住交个朋友了。展昭和白玉堂自然是不想趟这浑水，就这么扫一眼，四大门派都来了三个了，这四家水火不容，天下谁人不知，一会儿别打起来。展昭刚想谢绝，却听裘天在岸上喊： 我楼里请了江淮第一厨，有最正宗的淮扬菜。 啊， 这猫吃货的名声难道已经传开了？ 小四子和小梁子毕竟小孩心性，都好奇。 江淮第一厨， 最正宗的淮扬菜。 小梁子跟林业火一样，对中原还不是很了解，他一蹦到了船头问裘天，裘天一看有门，就跟小梁子打商量： 对呀对呀，两位小英雄出到苏州府吧，让我来做东赔个罪，刚才的误会也算一笔勾销了。 小四子眼睛也亮了亮，倒不是说他想尝尝厨子手艺，而是这位大叔竟然说两位小英雄。于是小梁子算一位，这四周围没别的小孩了，所以他也是小英雄吗？小四子立刻觉得这个大叔是好人。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正想着怎么应对，所谓盛情难却，这都不给面子好似太傲慢。只是还没等两人拿定主意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一阵风过。白玉堂微微一挑眉： 哪个上这儿来偷袭来了？ 五爷没动，就往一旁看了一眼，因为这阵风不是冲着他来的，是朝展昭去的。展昭原地一跃，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落地，就见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刚才他所站的位置。白玉堂轻轻摸了摸下巴，这人身法很快。小梁子就蹲在栏杆上歪头： 这个人舍庆宫来的。 展昭在空中优雅地转了个圈，让过了那个偷袭的人，抬眼一看，对方却已经到跟前了。展昭也对他刮目相看，这人的功夫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轻功十分了得。只是那人刚刚到展昭眼前，就见展昭一晃，他猛地一个转身追了过去。白玉堂和萧良同时哦了一声，竟然能够准确判断出展昭所移动的方向，何方神圣啊。岸上江湖人也都惊讶，刚才展昭躲避的几招看似轻描淡写，但是他身体是怎么动起来的，众人都有些没法想象。世人都知道展昭轻功绝高，燕子飞是天下轻功之首，但是光听过没见过，有些功夫靠想象是想不出来的，非要亲眼见了才明白传说中的身轻如燕究竟是什么意思。展昭在空中转了两圈，让过了那个纠缠不休的黑影，最后在船栏杆上一站，抬手一挡： 慢着。 随着展昭手一抬，挡住了一个出现在他眼前的黑衣人，众人这才看清楚了那个偷袭展昭的黑衣人 是什么样子。就见他年纪和展昭差不多，身材瘦削，娃娃脸，一身黑色的短打扮，一头黑发在脑后竖了个马尾，腰间别着一把短刀，那把短刀的刀鞘是黑色的，上边有一只琉璃石镶嵌的红色蜻蜓。白玉堂看了就微微皱眉， 红蜓。 那年轻人一收势迈开一步，对白玉堂一拱手， 师叔祖，天山派的人。 展昭好奇地看白玉堂，白玉堂给了他一个说来话长的表情，也颇为无奈。附近的江湖人也都纳闷，什么人叫白玉堂师叔祖？天山派的人？天山派的人不是跟展昭交情很好吗？干嘛偷袭他？ 红亭门的。 这时洛满金到了岸边不远处，二岩宫的人也过了桥，下马看这边情况。楼上花一晨拖着下巴问他大师兄司徒月， 红亭门是天山派的？ 其实这红亭门是个相当小的门派，与天山派渊源颇深。天山派成立很久了，陆峰之前经历过几个掌门，这些人都是师承天尊的。虽然天尊一个都不认，但是上一辈或者说上上一辈的天山派掌门功夫可是比陆峰和现在的十大弟子高多了。当年的天山派中出来的高手有很多都自成门派了，虽然天尊从来没要求他们说自己是天山派的，也没认过谁是他徒弟，但这些人都以自己是天山派之后自居，一代代传承下来，于是他们的门徒论资排辈都是天山派长辈的侄辈。这也就是为什么天山派直系的小徒弟们都管白玉堂叫师祖、太师祖什么的，而旁系的大多叫他师叔祖或者太师叔祖。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